敢买草，鞋底儿也是牛粪，衣服弯弯的驼背，背断了鞋的麻绳，一辈子你没走出巴掌。

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经典走四方。在这次节目里，为您安排中国国家歌舞团青年演员刘玉丸所演唱的一组优秀原创歌曲。多年的专业系统学习和舞台实践经验，使刘玉丸的艺术素质和综合素质得到了全方位的提高。他的嗓音甜美纯正，感情细腻委婉，他明媚而不失温婉，优雅而不失动感，灵性而又富于内涵，灿烂又古典宜人。下面请听他演唱的《长湖水清又凉》，《彩虹岭》，送给你，春色满园，温馨的祝福。 呀彩虹里，对呀花浪有情，对那红梅有心，就好像两条鱼船儿不分离，我俩一条心，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对呀花梅有心，对呀花浪有情，就好像两条鱼儿是同母生呀，我俩心相依，划着船到呼吸。 心想